长发上沾着我无声的眼泪，紧紧握着你冰冷的手，不敢看一眼你的眼眸。为何这一刻我们的世界只剩难堪的沉默？他们说你会走，我假装听不懂。爱情总是逼得我承认自己的脆弱。你说让彼此好好的过，寻找另一个广阔天空，但是这一刻祝福的言语我一句都说不出口。我爱你已经爱得失去自由，爱得没有保留，爱得心中着了火。你怎么能够说得如此轻松，走得如此从容，看我如此心慌失措。我爱你已经爱得失去自由，爱得没有保留，爱得心中着了火。你怎么能够一笔带过，忽略我的感受。寻找另一个广阔天空，但是这一刻祝福的言语我一句都说不出口。我爱你